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乐浪荣誉军人塑料日用品厂赠送了职工的通勤和经营活动所需的运输器材。礼物转交仪式29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工厂的干部和职工参加。